北京市总工会发出招贤榜，邀请蓝领高手挑战北京大工匠候选人，最终获胜者即可获得北京大工匠称号。今年起一个月内有意者可报名参加挑战，报名不设门槛。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从通州区获悉，灯塔计划和运河计划两大人才引进培养计划8月1号启动，今后5年将陆续投入数亿元财政资金，通过大力支持高层次人才发展，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目前通州区人才网的在线申报系统已经开通。通州公交线路有大的调整，年底广渠路会先按照整体公交快速走廊的形式布置快线，实现中心城区和通州的联系，京通快速的快速公交走廊也会进一步加强。为增加冰上活动场地，乐坛体育馆将在体育场下方修建一处约1800平方米的室内滑冰场，提供给辖区居民和中小学生教学活动使用。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FM 九六九。

界的情歌，听来都很难过，日日夜夜都说我爱你，实在不适合握着你的手，谢谢你的包容，在我沮丧软弱的时候有你陪我过，想要对你说的千言万语一首恐怕还不够，又怕拉拉杂杂说了太多让你不知所措，唱给你的歌好难好忐忑，如果走音笑笑摇摇头，只要你快乐， 近日在网络上流传了一张照片，据说这是发生在广东的珠海，下雨天的隧道入口之前，一位妈妈与孩子同行，左手为他挡雨，右手却撑伞为流浪汉遮雨，一边是年幼的孩子，一边是佝偻的大爷，一个暖心的瞬间彰显出了社会友爱，默默帮助而不是怜悯弱者，身体力行，善良总藏在不经意间。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教育孩子，这才是最好的打开方式。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要求，从8月1号起，军人乘坐火车优先购票候车。记者了解到，根据要求，北京各火车站在售票窗口、进站通道和候车室已经设立军人依法优先标志牌。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市将首次制定市区两级政府统一的权力清单，并在原有基础上减重30%，使市政府部门权力减至2131项，其中取消76项政府部门权力。近日，由50位小学生组成的小小街巷长队伍成立，这是西城区首支小小街巷长队伍，将在西长安街街道上岗。这些小小街巷长们生活在胡同里，随时向街道反映问题，随时解决。因大气环境质量形势严峻，污染治理任务完成不严不实等原因，北京市环保局对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房山区韩村河镇等14个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主要领导进行集中约谈，督促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就像今天的我如此快乐，终于没 人民而深深哭泣。如果有一天我会离去，就让化作风里。 今年汪峰2017岁月巡演首站已定于9月9号在北京鸟巢举行，由此他将成为内地唯一一个两次进军鸟巢的大陆歌手。为了超越14年风暴来临的盛况，本场演唱会自去年10月便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便由操盘过郭富城、李玟等演唱会的 Jack Lam 担任总导演监制，参与过王菲、陈奕迅等巨星演唱会的香港设计师费永成担任舞美设计，力图将岁月巡演打造成包含各种艺术创想与文化含量的动态视效的科幻演唱会。除此之外，汪峰个人第12张新专辑也将在岁月巡演前发布，这同样是岁月蕴含的另一个惊喜。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

我们的幸福生活其实就藏在吃饭这件小事里。有人说，看一个人是不是爱自己爱生活，就看两件事，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一日三餐里藏着你的生活态度，就算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如果连好好吃饭都做不到，还说谈什么生活品质呢？精准九六九，我是亚威，好好吃饭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尊重。

的心里面唯一不变，让它倒影浮现过去的依恋，你在我的心里面唯一的脸。 Hey, you